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不光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赵亮。2018年，我将会在四点有戏和打开文化之门两档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读到的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镜头中的24节气·时光映画》当中的片段。24，大寒，气极寒，瑞香满，兰花发，山繁开。大寒时候开的花，大都没有醒目的花盘，却香气浓郁，似是从严寒里挣出来，拼尽气力要换春归。最冷的寒冬里是春回的花信，就好像最深的长夜里那将至的曙光，岁晚灯火处处归心。无论挤在车厢里，堵在公路上，困在办公室，还是已望见家门前的小路灯火或一株梅花，每个人都有一个过年回家的梦，总有一些地方，一些人一直在等你，让你毫不犹豫踏上遥远的归途。诵读小站2018，我们继续一起读好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为-2摄氏度，夜间有3到4级偏北风，最低气温为-10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朝字正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2018年以来的主题，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我们接着啊，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来了解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上周呢，我们在节目中读到了三字经里的这一句，首孝悌，次见闻， 知某数，识某文，把孝悌之道放在孩子呀应该首先确立的啊我们的一个行为准则，哎，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接下来呢，次见闻，基本的是非观啊，守孝悌之道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可以去开始学习其他方面的知识了。见闻呢，啊，我们今天讲见闻，您这出去又有什么见闻呢？古代其实也是同理，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对男子啊，这个那个时候因为这个还是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啊，对女性可能没有这样的要求，对男子其实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你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啊，你就应该出去有一次游历的行为，哎，就到你身边吧，你能想到能走多远啊，到什么地方去看一看，有这么一次游历的经历，这人我们说才算是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完成了，就跟咱们今天说，你让这个考试一个学科一个学科，这以前来讲游历可能就算是一个科目，完成了这一项才算是你真的长大成人了。如果有的人啊能够说真的咱们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走得很远，把天下都游遍了，那么回来我们看这样的人往往都在自己各自领域的这个事业里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古人很看重见闻这一点，那虽然说跟三字经里我们这孝悌之道比，它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从属的位置，但这同样也是孩子们啊必须要去接受的。具体学些什么东西呢？接下来三字经要展开论述了啊，可以说列举的非常的详尽。先是六个字的概括啊，知某数，识某文，了解基本的数学知识，了解基本的文学知识。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说中国古代这个对学习啊，更多的我们今天看到你说以前考试科举那些科目啊都是什么四书五经，感觉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当中似乎对文科更加的偏重啊，你要有文学知识，要有历史知识啊，甚至于呢可能在一定程度的这个科举考试上还会让你就某些问题去提出你的见解，写论述等等，所有这些好像都是类似我们今天语文啊历史啊政治啊这些科目的内容，但其实要我说这是咱们今天啊现代人对古人的一个错觉啊，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相当偏颇的理解。古人从来没有要求孩子学习只学文就可以。在咱们中国古代啊，周朝的时候，咱们那会儿学校教育啊，孩子们要学六艺。哪六艺呢？礼、乐、射、御、书、数。礼啊，我们各种礼节、各种规章制度啊。乐，音乐，要学习各种乐器，通音律才可以。射，这是射箭啊。御呢，就是咱们说这个驾车啊。那个时候，学生要想上学，还得学会赶车，这等于是相当于咱们今天你说考驾照吧，差不多这个意思啊。小学生就要开始学习这些东西。书呢，写字。数指的就是数学，虽然在六艺里把这数学啊礼乐射御书数放在最后，但并不是说数学这个科目在咱们中国传统教育当中地位低，不是。为了便于孩子们的学习，三字经把这项工作放在了知某数识某文之后的头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我们今天其实知道这十二个字它蕴含的除了让我们认识最简单的这几个字一十百千万之外，还告诉了孩子十进制，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要广泛使用的一种计数方式。其实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进制的方法，十进制我们用的最多，但其实今天我们知道计算机领域最多的用的是什么？二进制啊，这是和计算机电子它处理这个问题，它需要有一个零一个一，表示我们的这个通路啊，通是什么，不通是什么，这两个位，所有我们今天在电脑上啊 iPad 上啊手机上看到的这些程序，归根结底在根上都是用0101这样的二进制编码来确定的。在计算机领域，这是受制于我们的电子设备半导体的这个特性来使用二进制。那么在我们人类日常生活当中，全世界啊各个民族最普遍通用的都是十进制，为什么呢？很好理解，一说您就能想明白。咱们人有十个手指头，数数一只手一二三四五 另一只手一二三四五，好，两只手凑一块，不够了。咱们以前说小孩比较笨的，就把袜子脱下来啊，开始再拿脚趾头数，数够二十，再没辙，不行了。我们的先人们就是通过这样朴素的方式啊，两只手不够用了，那知道这一组搁边上啊，换一个方式来进一位，记一个一，再去数下一层。所以十进制，全世界各地各文明比较普遍的使用的是这个方式。那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领域，我们也还有其他的一些进制的方法。比如说啊，咱们中国古代计时，时辰是十二进制，一天十二个时辰，凑十二个时辰增加一天。那么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个小时啊，公历的这种计时方法，二十四进制，每二十四小时哎往前走一天。但如果进入到我们的分钟秒钟呢，那又变成了六十进制。哎，六十秒是一分钟，六十分钟是一个小时，二十四个小时是一天。这些呢都是和天文相关的我们历法确定当中的一些原则。但是作为孩子初始阶段学习，我们说了解数学最基本的概念，我们要知道我们最常用的是十进制啊，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先把这个数字的概念给出来，接下来啊，三字经的作者就要用数字再来解读生活当中我们所需要了解掌握的其他方面的知识了。您看这数学，谁能说它在中国古代这位置不重要呢？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啊，其实也有跟数学有关的啊。您可能觉得相声这么一个民间的幽默艺术，干嘛还要聊数学呀？哎，借助这个数学呀，其实它可以讲明白很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必要了解的知识，或者说我们应该懂得的道理。掌握了基本的数学知识，其实是我们学习很多其他自然科学的基础。哎，有了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思维能力、思维习惯，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呀在其他领域学习取得更大的成绩的。您看，侯宝林先生这不就跟郭启儒先生郑重其事地探讨起了一等于几的问题。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 哎， 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 哎，不过干我们这一行啊，得要多学多问。 那不，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就很有研究。 哎，什么有研究啊？在过去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啊比其他的功课啊料人的强一点。 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其实啊马马虎虎。 好家伙的。 哎，您没想学了这么些个呀，可是成绩不太好啊。 哦， 您算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九十多分，连一百分都不能保证。 您这成绩还不好吗？ 哎，马马虎虎。 那行了，我有一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哎呀，那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那不，肯定的说，向您学习。 哪里哪里， 我这道算术题呀， 啊， 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哦。 我想去找一位数学专家请教一下。 嗯， 怕人家工作忙。 哦， 今儿碰见您了，行了。 嗯， 您给帮帮忙吧。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那么您可以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呢？ 我是跟您请教啊。 哎，不敢。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您说什么？ 一等于几？ 就是这道题啊。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哎呀，这道题可是太难了。 要不怎么我想找一位数学专家请教呢？ 您呢？不用了。 嗯， 你就向我请教就行了。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 嗯，当然喽。 我可是请教过一些朋友。 哦，那么人家都怎么说的？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呀。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呀。 这叫什么话？ 就这样的算术题您还要去请教专家？ 我算不上来吗？ 哎，我就能够做出准确而使你满意的答案。 那我非常感激您了。 哎，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这个一啊， 嗯， 等于两个零点五。 哦，一嘛等于两个零点五。 对了呀，要列成式子，一乘一 等于一。嗯，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嘛还等于一， 干嘛还似乎应该呀？这一就等于一。 您是数学专家吧？ 我呀，刚摘掉了文盲帽子。 那就奇怪了，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不奇怪啊，这样的算术题啊，几岁的小孩子他都知道，一就等于一。 您这叫什么话？几岁的孩子都知道？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我不知道。 他其实你也知道。 我知道，我干嘛还问你？ 你可说呢，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数学专家。 是啊，您还请教数学专家？ 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问题不要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应该多思考思考，拿起就说。哼，岂有此理。 这倒是怨我，我应该思考思考再说。我再算一算，一乘一等于还是等于一呀。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啊。我说先生， 多思考思考吧。 这甭思考了，这个一呀、是就等于一，这是肯定的，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你这叫死啃书本。古人说过那么句话， 说什么？ 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您这话我不懂。 你是相声演员吧？ 是啊， 是搞语言艺术的。 对呀、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喽。 哎，也不敢那么说呀、 有这么句谚语你知道吗？ 什么谚语啊？ 老将出马， 一个顶俩。 一等于几？ 一等于一呀、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又怎么讲？ 是啊，他这是顶俩，他不是等于俩呀。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呢？ 他顶俩和等于俩似乎应该是一样。 这不废话吗？ 哎，不这句话说明是一个人呐、他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来。 少说废话。我问你一等于几。 那么要根据这句话的意思，似乎应该这个一就等于二。 为什么又等于二了呢？ 这不等于二，他你不满意呀、 哎，这话叫什么意思？我强迫你了？ 没有，这个事实啊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等于二。 还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什么？ 好汉不用多， 一个顶十个。 一等于几？ 好吗？这一又等于十了。 等于十了，这不是结论。工人搞发明创造， 是 创造了很多机械。过去手工操作的，现在是机械操作 啊。您说一说什么工作？ 说最简单的吧。包装。 包装， 包针、包人丹、包糖果。过去都是手工包装。 是啊，现在不都改了机械包装了吗？ 对呀、有这么两句谚语啊。 什么？ 一把工具改，一人顶一百。 好，这么说这结论呢又改了，一等于一百了。 要是人人都把窍门钻， 还可能一人顶一千。 还有这么句农业上的谚语， 什么？ 一子入地， 万粒归仓。 这一等于几？ 这，哎呀，这个一就等于万了。 还有这么几句谚语。 我说你有完没完？算术里加谚语啊，没法算清楚了。你这哪个会计员竟按这个账本写谚语来了？查账来一瞧，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好汉不用多，一个顶十个。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的呢？ 那么你说怎么样才能算清楚？ 这算术题嘛，你得有具体钱数。 说具体的你也算不上来。 那也不一定啊。 你说一厘钱等于多少？ 一厘钱呢？一厘钱它等于，我你说五厘行不行啊？ 干嘛？ 我好按一分钱算呢。 五厘干嘛算一分呢？ 你叫四舍五入吗？ 我没让你写账，我就说一厘钱等于多少，那好算呢。 一厘钱等于一分钱的十分之一，一毛钱的百分之一，一元钱的千分之一，哎，微不足道。 不对， 怎么？ 一厘钱有它的经济价值。 有什么经济价值？你买颗冰棍还得五分钱呢，五十个人一颗冰棍，那怎么吃啊？ 一人咬一口 啊？多大口啊？ 小口。 小口啊？不够，每人只能拿那舌头尖儿跟他们一沾，小沾还别大沾。你要遇见个大舌头啊，这颗冰棍没了，那就有什么经济价值啊？ 那你说一厘钱有多大分量？ 没要过，看不见，用不着，银行里不出，账本上不写，有多大分量啊？ 有这么几句谚语你知道吗？ 您听吧，这谚语又来了。什么？ 大海大不大？ 大呀。 它是一滴一滴水汇成的。 那倒是。 万丈布匹多不多？ 多呀。 一丝一丝织成的。 当然喽。 首都人民大会堂高不高？ 它是一砖一瓦砌成的。 你老了的年纪老不老？ 我 它是一天一天老起来的。 这不废话吗？ 一厘钱搁在一个人身上是微不足道的。 哦， 你要知道我们国家有六亿多人口。 是啊，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着一本大账。 哦， 每一个人都应该注意一个细小的数目。 哦， 用六亿多这个数字去乘，就会得出一个巨大的数目。 嗯， 是吧？ 对。 所以说点滴节约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是， 我们必须发扬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精神。 是， 节约一厘钱、一寸布、一滴油、一度电、一针一线、一砖一瓦、一灰一石、一丝一毫，把这些微不足道的一字汇集在一起，变成一个巨大的一字，让它在建设中发挥巨大的威力。 对， 你嚷什么？ 哎，不是。您说的是太对了， 可是你对这个一厘钱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我， 你只喜欢那个大大的、多多的， 我的不喜欢那小小的、通通的，我是外国人呐。 你呀，只知道从大处招手，不知道从小处招眼，只看问题的一面，没有全局观点，只会铺张浪费，不会节约从简，这种思想发展。真正危险， 危险！好嘛，他这给我做鉴定呢。您不问我一厘钱是等于多少吗？可是谁知道您这个一厘钱后边又有六亿多呢？一会儿乘，一会儿加的，这谁也算不上来。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一个人呢？ 嗯， 一个人他等于，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这都个儿大的分量就多，他个儿小分量就少。 干嘛你过秤？ 我干嘛过秤了？他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这位是谚语倒真不少。什么？ 工人常说的话。 说什么？ 为了社会主义早实现，两天的工作一天干，这个一等于几？ 这个一等于二。 还有这么两句谚语。 什么？ 争分争秒抢时间，仨人工作一人担，这个一等于几？ 这个一就等于三了。 现在我们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 是啊， 都有主人翁的态度。 对， 有无穷无尽的智慧。 是， 有忘我劳动的精神。 哎， 在生产上都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是一番再番。你说这个一究竟等于几？ 这个一啊，这个一那就等于好些个了。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说准了啊。 就 这个一啊。 多少？ 不知道。 这么半天才答对。 怎么着？答对了。 哎，我说这个一等于几啊，就是没有答案的一个算术题。 哦， 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有一分热必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是， 这是我们的积极性、自觉性和责任感。 对， 是吗？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 可是具体到你身上，你说这个一等于几了呢？ 那么到我身上 啊， 到我身上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 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唱歌，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继续我们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的话题，接着和您往下浏览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在通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这几句让孩子们明白了十进制的这个进位关系之后啊，三字经开始通过数字的方式列举一些知识概念给孩子了。这一组列举啊很有意思嘛，从少到多，三个一组的，四个一组的，五个一组的，直至最后啊十个一组，这里面蕴含的知识内涵呢其实是相当的丰富的。咱们先来看看头一条，三才者天地人。天地人这三样东西在咱们中国古代啊认为这是三才。才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说这个什么天才啊人才啊，不是啊。这个三才指的其实是构成我们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东西，这个意思，一个基础的元素吧，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不是我们今天化学上说的元素的概念啊，就是万物构成的一个基本方式。天地人，这是构成我们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三样东西。您别看这三个字在三字经这样一部蒙学读物里开篇没几句就提到了介绍出来了，但其实这三个字啊是大有来头的。易经里面曾经写过这样的话，说什么呢？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啊，做这个易经啊，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就是说古人呢创制易经的时候，就是要用它来顺应自然界变化的规律，要弄明白我们自然界的这个基本规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哎，古人的理解认为什么呢？天的道理啊就是阴阳，地的道理呢是刚柔啊，阴阳相合，刚柔相济，而人的道理呢是仁义。之所以这三样能够成为三才，三个最基本的东西，因为他们遵循着这样最朴素的三个道理。对应着三才者天地人啊，咱们中国古代其实还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天为大，地为大，人为大。这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啊，我们说永恒的东西。这三样是我们永远应该最去看重的。为什么？咱们现在身边啊有朋友这个姓王的，介绍到自己，您贵姓啊？我姓王，三横一竖的王。三横一竖什么意思呀？为什么三横一竖是王呢？这三横它不是三的意思，这三横分别代表的就是天地人。天地人这三者贯穿在一起就是王。一个人你要是想成为王，你上要顺天命，下要使你的管辖的土地范围啊，我们说黎民百姓这一方土地它是太平的，风调雨顺的，另一方面人民也要拥护你，这三者都贯通，你才配称之为王。 这就是这个字的来历。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人去了解这些字的这个词源根上是什么了，其实这里面折射出的也是我们三才者天地人这样一个思想。而且从这里面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其实从这儿我们能看出来，我们非常重视人的作用。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其实是人本位主义的，而西方文明当中很大程度上神是第一位的，人是在神的下面，人家创造出来这个世界，神创造出来，人你是在这儿跟着过，你有什么错得去向神去忏悔啊，你得听上头的。咱们中国不是，天地人三者虽然有先后高低的这个顺序，但是这三者是作为一个整体，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他们是平等的，都是构成我们这个世界最根本的因素。我们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可以说这是根植于我们中华文明，根植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处的一个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点。我们无论是啊，说今天国学热，我们要了解一些历史文化知识也好，还是说我们看今天我们现在身边啊，大家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如果我们能时刻谨记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啊豁然开朗，迎刃而解的感觉。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可不这么想，什么都重视，唯独不重视人的感受。这不，生活中的一点琐事都能够扯皮个没完，就是没人呢去体谅一下当事人的痛苦，给人家解决问题。我们来欣赏高云培先生和范振钰先生表演的相声扯皮。 这回我给您表演，跟您打听一下 啊，什么事儿？ 搞您这工作的有什么特点？ 哦，我们的特点呢，说相声的就是讲究说能说。 哦，你舌头比别人多。 我没富裕，就一个。 那要不就是你舌头尖， 那是黄巧。 你舌头比别人长， 那是熊猫。我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那为什么你就能说呢？ 是刚才我告诉你了， 啊， 说相声以说为主， 哦， 就是善说之事，经常磨练出来的。 啊，这我就明白了。你一说这，我就知道磨出来的不是？ 啊， 就是拿砂轮打，拿粗石背，细石磨，实在不行呢再抢抢。 这是舌头， 菜刀。 你这不废话吗？是 一点都不废 啊！ 有句成语听说过吗？ 什么成语啊？ 唇枪舌剑，不磨能快吗？ 你这人够矫情的。 哎，这就是磨出来的。 打听打听， 干嘛？ 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告诉你， 嗯， 我叫范振钰， 听过这名。 打听打听啊， 什么事？ 范振钰在扯皮上边也小小有点名气啊。 哎呀。哎呀，失敬失敬啊，真是天涯无芳草，何处觅知音。今日真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遇见您也会扯皮。 嗯， 那咱就扯扯吧。 扯扯吧。 扯吧。 扯呀。 啊 啊。啊扯。俩精神病啊这哈。外行了，外行了。 啊，怎么叫精神病？这是一扯会友。 哦，一扯会有， 扯皮是一种消遣。 嗯， 跟您说实在的，我一天不扯皮我都犯瘾。 哼，你跟我比你还差点。 嗯，我一会儿不扯皮我都难受，我随时随地都扯皮。 嗯，不吃不喝我都讲扯皮， 我睡着了撒一整都惦着扯皮。 你差远了。 嗯， 我死了烧成灰我还惦记扯皮呢，我怎么把自己给说死了这哈？ 那就符合我的定律了。 怎么呢？ 准得把你扯死。 我死了吗？嘿，真正扯事你不准怎么样。我告诉你 啊， 我把这个假的能扯成真的。 嗨，我把真事说得跟假的一样， 我没理由能搅出理来。 你多有理，我能水给你搅浑了。 我看咱别说大话。 那怎么叫大话？ 你那意思你自称你是扯皮专家。 当然了。 这么办吧， 嗯， 这回咱找一件事情啊， 嗯嗯， 我上您这扯一回看看。 嗯嗯， 我看您扯皮专家能扯到什么程度。 是这话 啊， 您出题目我奉陪到底。 好，咱找件事情。 你说吧， 找一个什么事儿。 嗯， 这么办， 嗯， 这回我结婚。 哎，你老没心没臊。 哎，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你说这话都什么岁数了？你结婚呢？ 我这个岁数就不许结婚了吗？ 你结婚呢？ 啊， 这题目不好，我出主意。 怎么？ 不打算扯皮吗？咱换题目。你惦着盖房，你没有地皮，我这有地皮就不给你，咱扯。 甭说盖房，我连鸡窝都不垒。